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秀勇同志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总书记埃里塞乌·若埃金·马恰瓦24号在平壤举行了会谈。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干部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代表团成员参加。会谈上，双方通报自己党的活动情况后，就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总书记说，尊敬的金正恩阁下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以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主席菲律宾纽西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的名义向他致以热烈的祝贺问候。这天，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为正在我国访问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代表团举行了宴会。